好，欢迎收听《卡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1年10月9日星期六， 今日唔系8号咩？ 九号， 直讲下笑啫。好，呢度系《卧榻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好啦，咁今个礼拜其实咧最大单嘅新闻咧就系、是、枪山号一 Sukiyama Koichi， 因为其实一直以来咧叫做三山号一，原来佢叫本名枪山号一，个枪字有个帽字边嘅，入边应该系日本音乐大师嘅，其实佢算系。 就我咧，佢应该唔使用定少少嘅，肯定系啊。 唔系，因为有人净系 DQ 大师，其实系我咧系唔需要，唔单止系 DQ。佢其实系真系音乐大师嚟嘅，因为佢除咗 DQ 最有名咧，佢系 DQ 系列由第一集到最新一集都系佢做配乐嘅，佢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嘅音乐啊歌啊佢作嘅，即系例如话阿万色头发嘅少女啦，卖场其中几嘅音乐都系佢作嘅。 啊，呢、這个其中嗰种 G1 嘅配乐啊，好似系我睇马亮嗰时候，有时会睇一啲资料都有提到。 系佢超有名啦呢、這个。 系啊，所以就唔系净系 DQ 咁简单啊，不过当然啦，两者系互为因果嘅。咁啊，喺日本算系殿堂级噶啦，但系佢都90岁啦，已经算系少桑嚟噶啦，已经吓咁啊。 咁佢就败血性休克，系休克啊，败血性 休克。败血性休克，一般中文会译做败血性休克嘅，但系好多人见到佢个汉字败血症性，咁佢就已经系直接就得同败血症画个等号，咁有少少唔同嘅。所谓嘅败血性休克就系讲紧你全身发炎，跟住发炎嗰阵时咧，佢会血管扩松，咁令到个血压瞬间下降，系咁样嘅情况下休克嘅。咁其实系一种感染症嚟嘅。咁佢呢个年纪免疫应该有啲出问题噶啦，可能系咁样搞到好似全身感染嘅情况咯。 咁90岁又都系嗱，呢个咧其实有个少少嘅，其实都好真系好少好少啫。咁咧。佢过身嘅时候咧，网上咧出现咗查口里克，即系 DQ 里面嘅复活咒文， 上咗个 Twitter 个趋势喺度。 咁咧有啲人就话佢唔谨慎，但你讲另一个讲法就系、是，咁对于一个中意 DQ 人嚟讲，佢会讲呢句说话好正常。呢个系 DQ 系呢个咁样就系、是、系 DQ 有爱人，同埋对呢位老师有爱人先会咁先会玩呢个梗嘅啫。 某程度上算系对佢嘅一种送别嚟嘅。系啊，而且啱啱都讲过啦，佢都90岁咯，即系虽然我唔知道日本有冇咁嘅传统啦，80岁以上要叫少桑噶嘛，唔可以口口提提噶嘛，咁讲个笑话，讲个其实我都算系几恰当嘅笑话，我只系叻他方面啦，作为一种送别，我觉得系 O K 嘅。 同埋作为送别一个咁佢一个咁伟大，同埋同 DQ 真系嗱，佢鸟山明、掘井弘二呢三人系叫做冇呢三人就冇 DQ。佢同 FF 唔同 ，FF 咧就一路换人，一路换人换人，但系 DQ 直至到就 FF11为止，都系佢三个人核心嘅，少一个就真唔制噶啦。 系啊，佢生涯演绎噶佢， 生涯演绎嘅名副其实系，所以其实我用呢、這个呢个复活咒文系属去为佢送别，我觉得系一个几适合佢啦。我自己觉得就咁啊，廖三明我又唔担心嘅，廖三明就好后生。至于掘井弘二，我觉得佢其实又系嗰啲起码都就个10年20年唔使活跃嘅人嚟嘅。 嗯， 好啦， 咁啊另一单，我感受到一个好强烈嘅温度差噶，因为呢单嘢叫做艾玛相关消息啦。 我系唔知道，我头先讲系我系唔知道应该点讲咧，话八卦又唔系，话丑闻又似唔多似，好微妙嘅一个。 唔系就系丑闻八卦咯，点会唔系啊？就完全就是这么回事啫嘛。 因为佢又唔系话去到文春炮会攞出嚟去督去怼你嗰只程度噶嘛。 咁纯粹系因为佢唔红啫， 咁咪真。 所以点解所有人都系直接攞 Silent Marshall， 即是 I Ma Silent Kala 去做 title， 就是因为除咗 Silent Marshall 之外，系冇其他大家比较叫得出名嘅嘢噶啦。咁啊，先嗰件事本身啦，其实好简单，就系、是、俾人爆咗佢有不良事件，咁然后网络就幸灾乐祸的幸灾乐祸咁啊。其实系咪真系有盐上？我觉得好似大家都话盐上，其实我唔系好过盐上，大家就食花生咁食嘅啫。即系主要系因为个情节过于本本了，所以啲人好似好兴奋咁样。 简单解释下先啦、啊，因为佢几复杂下，我唔好明其实。 其实好简单，就是被人爆咗佢有个做实况嘅男朋友，咁然后喺同一时间佢又有另一个不伦对手，咁然后佢喺呢个实况主喺度实况緊人王打唔爆机唔终止嗰啲嘅实况，即係设个条件，唔个条件唔达成就唔停。咁大家都知道人王其实有啲难度㗎嘛。咁应该其实有个好长嘅时间你都要坐喺个电脑前面去做实况㗎嘛。咁佢嗰段时间咪有一段好长嘅时间真空期囉。 咁佢竟然就係选择呢个时间同个不伦对手做爱。咁啲人咪话喺日本只有剧情，佢就真係真嘅。因为类似嘅剧情我应该真係喺唔知咩本入面见过，当然个主角就唔系呢个角色啦。咁然后据说另一个叻他位啊，我唔知有冇可叫啦，就係呢你用90,000英就可以整咗佢出嚟。大家都知扭蛋系啲乜嘢啦。跟住话对方个位用9800英就突咗四次。即系好捻面咯，啲讲法。 因为我喺网上见到因为喺网上面有啲译翻咗佢咧，话佢嘅依流出嘅 line 嘅对话都颇为 淫乱、 过激嘅。 即系我又觉得调翻转讲，如果佢呢个唔系不伦的对手，只系一个普通的情侣的话，我觉得呢啲咁嘅嘢又有什么了不起啦？ 唔系呢个流出嚟就比较即系我系几激烈嘅，又话嗱，唔知系咪真噶？我睇啲人翻译噶咋，纯粹系啊，戴头盔先就系话同个 YouTube 拍男朋友咧做咧就大套，但同个所谓实业家嘅男嘅不伦对手咧就中出放题嗰只，就话唔戴套会输肉啲之类嘅。我睇到哇，有冇咁露骨啊？虽然话私人对话呢啲。 唔系就系、是、本子内容咯，佢就系点解啲外边嘅人会咁兴奋就系咁，因为调翻转啦，我要讲就系、是、如果系 P 其他呢、这个艾玛圈嘅都系觉得有咩咁大不了啦，咪大不了咪换声优咯。 不过讲真话，艾玛圈依类嘅骑呢系得多嘅，印象喺嗱，即系其实嗱其他，因为其实呢个偶像组合而家真系满坑满谷啦，通街都系啦，笑唔足够加唱歌跳舞就系有一个啦，但系。艾玛圈系颇为多，最经典即系六合游李香啦，跟而家又整一单，即系之前仲有一单我唔好印象啦，我总系觉得好似特别多嘅艾玛圈，虽然话佢艾玛人数够多，百几有超过100人啦，而家都净女星有都 有星嘅，净系先啲咧 girl 都成百人咯， 咪最咯， 都未计其他本家13人 ，minimum life 嗰度50人，跟住仲有 silent color， 仲有其他，净系女嗰边都已经一扎，仲未计男嗰边咯， 差唔多二三百人仲得。成个版度团加埋咁多人， 即系所以其实你个印象都有啲奇怪，因为数嚟数去，咪大家而家就另一样提翻嘅，咪就系阿雪宝换角咯，就系、是、话大不了咪换角咯，所以话调翻转 P 嘅反应就反而系比较细啊，咁啊，所以其实我觉得除咗次本子之外，我觉得真系唔系真系有好咩大不了，咁样爆一单咁嘅不良事件出嚟，咁佢换升一个可能性其实都几高嘅，就最多系咁样咯，反正艾米又唔系第一次。 同埋最紧就系佢咁多角色，又唔系咩重要角色，换咪换咯。 以前特别难换嘅雪宝都换咗咯。点解难换？我提过多次噶啦，因为本家嘅角色全部都系为个声优本人去打造嘅，即系先有声优后有角色嘅。所以你话个角色系个声优嘅分身都唔得，但系后尾嘅唔系噶嘛。后尾嗰啲尤其是手机游戏嗰几只系出咗角色之后好耐先有声噶嘛。比如话Silent 呢边唔系啊，但系都系相对佢哋个契合度冇咁多，佢哋唔系好似分灵体咁嘅程度，所以换人咪换人咯，咁样咯。咁啊，冇乜大不了嘅。咁啊，我哋下单啦。 好啦，咁咧依家算啦，嗱，暂时咧就未知系喜讯定系一般嘢，一就咁版本真灵就宣布就佢嘅舞台剧就小王子就休演， 因为健康的理由， 健康理由，咁佢补咗句嘢就话喺适当时候我会再公布。嗱，如果健康理由咧就好正常嘅，讲真咁人系会病会攰噶啦，咁有时你攰你佢好攰啊，身体病咁即系话唔做一集一场两场有几期，但在适当时候再公布依句说话就几值得回味啦，因为如果一般健康理由咧系唔会嘅， 因为正常嘅话佢会话我康复的时候就会尽快投入翻，或者我会好好养病之如此类，通常都咁样讲啊，因为伤病嗰类一定通常都系咁样讲噶嘛。咁、但系佢话要报告有乜，即系正常你好翻你唔会咁样特别话我哋好翻会报告俾你听噶嘛。 适当时候仲要系， 所以大家谂嘅就系应该系产假嚟噶啦。 系啦，好噶，咁谂下就佢今年都41啦。佢已经去到一个就系、是，如果你再唔生就真系好，你以后生就好危险嗰种程度噶啦。其实而家已经系危危险噶啦，已经。 简单讲就系、是、咧，喺以前嘅定义之下咧，41岁就已经系高龄产妇嚟噶啦。因为医学进步之如此类，而家高龄产妇嘅定义系45岁以上。咁所以佢现在勉强唔算系高龄产妇，但已经好边缘啦。因为旧定义上啊，佢已经系高龄产妇噶啦。咁所以都差唔多系最后机会噶啦，咁样咯。我谂就算佢真系产假，我谂唔会有人崩溃啩。 应该咁讲啦， 大家会祝福啦。 所以灵村同版本同埋真灵 fans， 大家等佢，你个女儿未打几时生出嚟啊？喂！ 已经等咗好，即系敲碗，我谂敲碗敲咗十年啦，佢结婚咗咁耐咯，敲碗敲咗咁耐就系、是、两个几时生个未乸出嚟啫。 嗯， 咁而家终于都嚟到啦，敲到俾即系俾阿敲碗敲到啦，嗰只啊嘛。 佢所谓嘅适当时期，应该纯粹就系、是、想日本有个咁嘅传统噶， 香港都有噶，就系、是、喺生喺个胎未安胎之前唔讲出嚟啊嘛。 系啊，冇错，我就系想讲啦，即系惊到时你真系畅通街，有啲比较迷信少少，会觉得会咁样咧，有可能会影响你个胎啊嗰类嘢，咁、嗯、可能系咁样咯啊。 嗯，好啦，咁另一单就系啲新消息嚟嘅，就系、是、咪追加消息咧？因为无面超人就五十周年，咁咧今年其中一个计划就系无面超人 Brad 新，就即系当年嘅 Brad 嘅重制版 remake 版咧，系剧场嚟嘅。咁公布咗个制作名单啦，咁导演就白石和利，系一个近年嚟叫赤手可热嘅电影导演嚟嘅，今年佢系超红嘅，又攞奖啦，咁 K 卡嘅，咁就见到你个名单就系有通口真字有份嘅。咁就係咁多先一單嘢，因為我要等詳細，因為真係唔熟佢呀，我唔敢講太吹水。好啦，另一單其實就我熟㗎啦， Love Live 紅燒第二期就明年四月公映。咁一如所料，三個新角米亞、中南珠同埋罕子就加入嘅，亦都出咗通告啦，即係出咗新嘅 Visual 海報啊。 即系我都简单啫，唔该你剧组，你谂掂度掂，你点样你将游戏嗰个死人剧本搭翻好佢？ 唔系搭翻好佢，系掉咗佢，写个新嘅。 写嗰个会简单啲啊？ 咁系啦，因为从电视版根本同游戏完全两个世界嚟嘅，你写个方便啲啦，唔好烦啦。 因为佢角色定位问题，我谂个故事都唔会差好远嘅，都系会突然间出现个竞争角色，然后最终咁啊大和解之类。我估佢条大桥都一样嘅，不过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呢条大桥系咁啫，即系问题其实大家唔系够 care 个大桥出嚟，佢第一日已经知道个大桥系点噶啦。问题系佢啲细节做得衰啫嘛，所以你睇你系到底执翻好佢啊，定系 砍掉重练啦？ 掉咗佢出，砍掉重练好过啊！真系 砍掉重练，我觉得比较快手啲嘅。 系咩？系即系佢啲剧本嘛。 好啦，咁咧呢集另一单咧就系香港人会相当在意嘅新料 ，Disney Plus 就11月16号就香港上啦，之前讲过啦，咁都公布咗个费用啦，月费$73，一年就738蚊，即系八折。咁就最多四台装置同时收看，下载数目就下载装置10部，最多7个用户。我睇完呢个数字就，哇，使唔使咁买大包啊？因为咧，如果你要系，因为如果系 Netflix 嘅话咧，你想你系要最高级用户只有 4K 啊，四个用户嗰个咧系成90几蚊嘅，即系成嚿水嘅。但而家咧佢就70几蚊就已经系最多四部机同时播7个用户啦，颇为买大包嘅。而咧佢四个频要几佢有几个频道方面嘅介绍，简单讲嘅就系包括咗咧迪士尼啦，即系迪士尼自家电影啦 ，Pixar 动画电影啦 ，Marvel 系列啦， 咪又系自己 星际国家地理同埋 Star， 所以 Star 咧就包括咗以前嘅 Fox 啊，即系啲其他公司电影，包括啲部分港产片，即系《一秒拳王》《寒战》同埋咩乜代宗师都会喺 Star 播放嘅。咁就11月10号上，而当日先至会只 App 先会俾要公布，同埋当日先至可以上去登记。咁呢个咧已经我睇就咁我睇咧个 plan 就相当抵。至于有机会会 cut 咗 Netflix 咧，就暂时未知，因为咧好多因为我所知道咧，好多睇 Netflix 系会睇啲古灵精怪残片嘅，咁就未必即系有竞争性咯。只能咁讲，就呢个就系我至少我申请。 即系我咁讲，我觉得佢绝大部分都系自家内容，你都唔会为咗睇国家地理频道走去订迪士尼噶。 我唔会净系为咗国家地理咯，但我会睇呢个咯，因为我几中意睇佢啲纪录片嘅，野生纪录片几好睇嘅。 唔系话，如果你纯粹为咗睇国家地理，你有太多方法唔需要睇迪士尼，即系有订开迪士尼顺便咁睇嘅啫嘛。但其他嘢，我谂即系全部都系自家嘅嘢多。Star 嗰度咧，应该就有啲倾翻嚟啲嘢。我哋新闻之前都提过好多次啦，佢又收呢个啊，嗰个又有嗰个战略合作啊，乜乜七七咁样。咁啊，喺多样性方面，肯定系 Netflix 赢晒嘅。咁呢个纯粹就系佢自家啲频道啲嘢杀食啫。咁有唔少人睇 Netflix 系唔睇嗰啲自家剧。就是要他那些垃圾集集的东西，他两个不太直接比较到的。 Netflix 呢，根据我自己观察过我个妹和网上即是 Facebook 的朋友的看法，就是什么？首先专看奇丽片，即是那些鬼搞笑剧啊，例如是老友记那类片，残片，即是古历啲千年残片那类东西，这类最多人看的。当然啦，系会有人睇章鱼游戏嘅，虽然我其实 鱿鱼游戏， 鱿鱼游戏啊，我听呢、這个鱿鱼游戏咁样，第一反应就系 Splatoon， 我除咗 Spy 2， 我谂唔到第二个又要名喎。 净听名啊？ 咦，唔系啊，唔系呢个啊，咁冇嘢啦，唔关我事啦。 诶，嗰套就唔提太多啦，虽然好卵红，但系 唔关我事啦。我喂，我唔打算讲呢个。 咁大家都估得到，我哋唔会睇噶啦吓，即系韩剧 系唔会睇。唔系根据我睇开剧嘅识嘅人嚟讲，大家嘅反应就系点解套剧会讲神作嘅？好得佢好啦，莫名其妙地就系、是，先唔好讲我妹嗰啲睇惯剧嗰啲啊，喺网上就好普通啫，二流料啫。 咁讲啦，有人睇完之后就讲比呢个 game 仲要不如，咁我觉得 好多黑人问号咯，即系喺 Facebook 我啲 Netflix 友嚟讲，就系成班黑人问号就系、是、呢套嘢宣传咁劲，煲水煲得咁叻，就唔系真系讲真就系、是、呢套剧佢话俾你知就咩炒宣传一流。韩国咧就炒宣传，炒到话咩要限制 Netflix 播，因为套剧太受欢迎，诸如此类。香港又系哇、哦，炒宣传炒到咁叻，都抵发嘅。 如果系睇桥啊嗰类嘢咧，乏善可陈嘅。不过相对于同类型嘅其他嘅作品咧，佢喺人性刻画嗰边就据说就比较好少少咁咯。 我一个朋友讲法就系、是，点解唔睇《东博博士录》咧？ 我都系第一个反应，就系你不如睇《老伯伯士录》算啦。 系，而最惨嘅咩？跟住真系走，真系走去睇到《伯伯士录》。 虽然都系嗰句啦吓，有少少唔同嘅，《伯伯士录》就比较少呢啲佢都会讲人性，但系嗰个人性就同《鱿鱼游戏》讲嗰种又有少少唔同嘅。 我嘅讲法都系从来都系就系唔好对 Netflix 嘅原创剧有太大期待。 咁、哦、我觉得你又太过一棍打死晒嘅，咁好啦。 好啦，咁咧就讲嗱，咁你附加游戏方面咧，我拨一拨先，因为有啲系摆咗 T S 度嘅，咁我讲一单。 转一转话题啦，佢啲动画嗰啲相关讲完啦，咁我哋讲下啲游戏相关噶啦。咁啊，首先就讲一个旧闻先啦吓，呢、這个因为时间上咧就你话2019我都觉得讲迟咗，因为咧大家成日都开玩笑咁讲呢个Capcom 特别系讲 Monhun 啦 ，Monhun 有呢个读心晶片，咁啊大家。讲笑咁讲，但系其实我好耐好耐，真系好耐之前噶啦，有录音为证噶，喺讲 online game 嗰阵时咧已经讲过噶啦，呢个读心专片绝对系可以写成程式嘅。但系嗰阵时我系有非常确切嘅推断啦，即系虽然都系推断嘅啫，我冇实际证据，但系我系非常肯定佢有咁样做。咁其实打入边有玩嘅人都知噶啦，因为佢做得其实都几明显下。其实我觉得呢啲唔算系高明嘅，不过算啦。咁有人就揾到佢喺19年有个专利，个专利嘅内容根本上就是读心晶片，最近就俾个 YouTuber 公开咗出嚟咁样。所以大家就拿出来再讲，即是应该是第一次真真正正有官方可信的文件的证据去证明读心晶片的存在。因为任何一个玩过 Monhun 做过猎人的人都肯定知道他是读心晶片是真的存在的，只不过有几肯定有几确定还有几了解他入面的程度。 其实他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计算你游戏里面什么消耗多，打什么任务多，然后就计算出你需要些什么东西，然后那里调整机率。 这个就很久之前讲过了，我搬回现在再讲一次啦。你缺乜嘢系知噶嘛？因为你啲所有啲系一 set 噶嘛，你一 set 装入边缺一件嘢，呢、这个系嗰阵时我推断的。原来咧呢、这个系新嘅专利就系咁样嘅，即系佢会睇你持有两个类嘢，而其实佢有个旧嘅读心晶片噶，就系将玩家分组。你只 game 嗰阵时系啤碟噶啦，嗰阵时就已经分咗五组啊。其实你如果系 A 组嘅话咧，就会缺呢种道具；你系 B 组就会缺嗰种道具。最原始嘅 Monhun 就已经有呢咁嘅嘢噶啦。所以点解呢个专利系19年嘅，就系、是、因为佢将佢改进为会动态地透过你玩家嘅参数去修改个掉落率。就系咁样咯。所以所以嗰阵时唔系19年先开始有读心晶片，而系。这个是新的，即是比较动态一点比较聪明一点 ,smart 一点的读心晶片是这样的。那有个官方文件证明，那只不过都是这么回事，因为这类根据玩家状态而调整给他的机率已经是业界公开秘密来的了，是撑在有几公开的，就是我们以前讲新闻又好讲 online 专题都好都有提过的了。 咁样。所以睇你睇点样睇啦，算唔算救民啦吓？咁啊，大家差唔多一早已知我嘅嘢。仲有一样咧，就新闻嚟嘅，但系咧大家就已经讲咗好耐、好耐、好耐嘅啦。咁啊 ，DLC 终于将佢嘅功能做咗出嚟。咁啊，先讲少少前设啦。咁啊 ，DLC 作为一个电商啦，叫做就佢其实就策略其实几进取嘅。之前有做过海外版，虽然中文版接咗啦。大家都知道 DLC 系日本主要系同人 game 啦，或者系日本嘅游戏嘅平台嚟噶嘛，同人啊、游戏啊、漫画啊。啲平台，咁佢出外国的时候最大问题就系语言问题。佢曾经出咗个政策咧，就系佢官方提供个 file 俾你，你可以申请，然后你就可以卖去海外。我哋中文版本啊，好多都咁样嚟嘅。因为唔好话同人啦，官方啊有时唔出中文海外版啊，都原因系因为可能海外版个销售数甚至吸发唔到佢出海外版嘅成本，包括啲咩代理啊、人事啊、翻译啊呢啲棘卡嘢。咁啊 ，DLC 为咗想卖到去外国咧，咁佢就尽量想去帮埋。咁啊，缺点咧就系正式作品一套同人作品未冇一定好卖程度啦，系冇咁嘅成本效益。我只嘢先卖得200本。而你卖得200本，咁你搵个人嚟翻译，咁点算啊？200本喺同人嚟讲，有时已经算系好卖噶咯。 200本好多添啦，几廿本就有啲。 系啊，所以佢要设个门槛喺度，但系同人嚟讲就未必有咁嘅能力。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其实同人嘅翻译其实好旺盛噶嘛，字幕组啊、同人组啊嗰类嘢。咁所以佢就借鉴咗呢种模式。之前都有时会见到有啲咁嘅嘢，但系都系自行出现嘅。即系譬如呢个不当哥哥聊嗰本漫画，就好早之前就有啲字幕组就去揾个原作者，喂，我帮你翻译啊！呢个无偿翻译就大家成日见嘅，咁但系佢就最后咧，佢就变咗合作形式嘅，即系咧佢嘅中文版嘅销售一定销售路就分翻俾个翻译组，咁样嘅话咧就系其实某程度虽然佢系主动上嚟嘅，咁都系一种翻译委托。咁呢度咧 ，DLC 系将呢样嘢官式化。就是变成咧，就系佢开发一样嘢，就系你可以俾人喺个系统上面做翻译。咁如果有人去接你个 job， 即系你可以喺嗰度，好似有啲似你个委托网站咁样啊。咁你喺度接咗个 job， 就系我翻译呢本同人字。咁当初个作者就可以 setting 啦。如果有人同我翻译嘅话，我会将几多成嘅比率利益可以分俾佢。应该系由最大作者八翻译二去到呢个翻译八作者二都得。咁啊，如果呢、这个翻译者自愿愿意的话，可以去到 100% 俾晒佢嘅。虽然个系统就有啲好日本人吓，因为咁如果我个翻译者话我收 5% 得唔得？系唔得嘅，即系佢要摸就收20%，要摸就系一毫子都唔收，佢冇中间嘅。我唔知点解要 set 得咁戆居，不过就算啦，呢、这个就小问题嚟嘅啫。咁如果有个翻译者接咗呢个 deal。对应语言版嘅利益，个作者同个翻译者去对分啦吓。当然啦 ，DLC 水系照抽嘅，佢就有个咁嘅功能，咁就变成 多力，佢真系令咗啲，唔系应咁讲咧，佢对一啲即系搵炒下散嘅翻译者嚟讲，其实好事嚟嘅，搵到外快。 对两种人咧，第一就系、是原本就系靠外发电的，咁佢可以有个官方的去到，因为啱啱讲过可以自愿翻译噶嘛，咁佢就可以有个正式嘅，容易啲做嘅授权，因为以前全部都要你胆粗粗走去佢 Twitter 又好，边度好。就去问佢嗰类嘢，咁啊难度有啲门槛啲高噶嘛，但呢度入边咧，我只要揿申请就得噶啦，咁相对比较简单啲。咁啊，另外就系、是有啲个人翻译，其实你纯粹靠外发电啊，真系我觉得死人噶嘛，咁你收翻少少，其实真系唔会多，我估唔会多啊。如果你唔系 我好老实嘅，有几只因为同人家同人字可以卖成上千本啦、啊，系我咪系有啲可以卖上2-3万，但系一般嚟讲，你睇个数字。300-400嘅啫嘛，讲真，每本佢俾你，我每本我俾你，我再400 yen 啦，再收两成，80 yen 好未啊？可能你译完，可能佢卖咗500本，加埋可唔多，都系几千 yen。 系你唔使口水数，我话俾你听，一本500 yen 嘅本咧，就大概有120-几 yen 会代咗落去 DLC 度，然后有几十 yen 会去咗日本政府度。咁然后剩返350 yen 先係落个作者上面嘅。而当然仲未计你银行差处啊嗰类嘢啦。咁呢三 我当你一本60 yen 啦。一本60 yen, 10本600, 100本6000。 然后佢啱啱嗰个82啊嗰类呢就全喺呢350入面去分嘅。所以呢对译者嚟讲可能一本其实得几十 yen 㗎啫。咁但係就提供咗个路径俾佢哋啦。一嚟就有啲接散 job 嘅翻译者啦。佢即係佢唔系同做开呢类嘢嘅。咁 搞到我啲想接添整佢个费。 咁然后仲有啲就系原本做开啲字幕组啊嗰类嘢。咁佢哋可以有个利益渠道啦。因为其实 我哋从来冇讲过啊呢个半空头支票啦，有机会我哋可以讲下呢啲节目组，就佢哋就冇大家所讲到咁有爱，尤其是中国的节目组咧，有关你唔好以为佢哋纯粹靠爱发电啦，其实有关钱事，而且一关到钱事咧，就贵圈就会争乱噶啦，大家唔有机会我哋同你嚟讲啦。 咁好老实嘅，咁我真咧就系、是、大佬，爱唔可以饱肚噶，大佬。咁你都要食饭㗎嘛，即係喺咁我係有啲真係纯粹自我都即係我真係喺边又系真係有几档真係纯粹睇出我爱嘅，但係更多就係 sponsor 啊 ,K 卡嗰类咁嘅收资助㗎嘛。 有机会我再讲，真係呢、這个真係绝对值得攞出嚟讲㗎，虽然佢系一啲法律上灰色地带嘅嘢，不过主要系好麻烦同埋有机会得罪人。 肯定会 啊。好啊，咁啊，咁有如果我搵到适当啲人做嘉宾的话，咁我可能会攞嚟讲下啦。咁啊，开下支票，空头支票嚟咋，冇定期㗎。 嗯，好。 咁啊，好啦，我哋斩开两节，返嚟继续。